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哟，二哥好大的威风呀，这是一家之主的派头了。 老五啊，我知道你们谁也不服谁，包括我。我是老二，这事儿本不该我出头，我也不是什么一家之主，我无非是想让大家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说两句话罢了。老爷子生前口口声声要我们手足友爱，同心同德，如今他老人家还未走远，还在天上看着咱们呢。为了一笔写不出两个官字，咱们能不能把脾气都缓缓，先把要紧的事情办了啊？ 这话合情合理，挑不出毛病。吴老爷终于不吱声了。几人说话时，岳定堂作壁上观，看见官家兄弟几人各怀心思，心口不一。二老爷刚说完这番话，老大立马就露出不服气的神情，好似二老爷抢了本该由他来说的台词，风头都让对方出尽了，反倒将自己沦为丑角。四老爷则是一脸的幸灾乐祸。至于几位老爷带来的客人，岳定堂的目光落在吴老爷关师之身边的年轻人身上。此人约摸比关师之大上几岁，一身西装三件套，白手套捏着一根文明拐，文质彬彬，嘴角含笑，是个受过现代文明熏陶的绅士。在上海、北京或国外，岳定堂对这样的打扮并不陌生。对方察觉岳定堂的注视，大大方方上前一步，朝他伸出手。 你好，毕姓银佐，贱名昭康，是师之的同学。 银佐先生看起来比我五表舅还大一些，中国话也说得很好。 是，我年少贪玩不肯上学，到了十几岁才知奋进，家父为我请了中文和英文老师，我学习几年之后就去了英国留学，遇见师之。这次与他一同回国，听说他父亲病重，我特地跟他一道回家，看看是否有什么能够帮得上忙的。没想到，唉，没想到老爷子还是走了，师之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连日来已十分难过，我只能陪伴左右，稍作慰藉。 银佐先生有心了。 银佐微微一笑，却并不显得刻意，笑容悲悯而不悲苦，令人望之心头一酸，顿生亲近倾诉之感。有这几个人在，林叔的在场也就不显得突兀了。 三老爷来了。 不知谁先说了一声，围在门口的官家下人连忙左右分开，让出通道。二人一前一后步入院子，一个须发皆白，满面沧桑，乍看像六七十岁，一个面容斧劈刀凿一般，长长的鱼尾纹从眼角脱开，似要游弋到鬓边，只是右边嘴角往下有一大片灼烧疤痕，生生把整张脸给毁了。加上此人目露凶光，眼神所到之处，众人纷纷避开，竟无人敢与他直视，但也仅限于官家的人，起码二老爷、四老爷带来的客人，还有岳定堂、林叔等人，非但不生怵，还细细打量了他一番。在他们观察此人时，此人也在审视院子里的外人。岳定堂发现，对方的目光在林叔身上比其他人身上多停留了一两秒，而林叔好像愣了一下，随后朝对方点头笑笑。此人面无表情，移开视线，像是从来不认识林叔。 这位是我们官家三老爷，这是老袁，老太爷生前的随从。 官三老爷居然比大老爷、二老爷还要显老，这样貌形容，说是官老爷子估计都有人信。二老爷似乎注意到众人的讶异，便多说了一句， 老三身体不好，不喜见光，常年在院子里琢磨爱好，之前呢很少出来见客。老三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定堂啊，他 不必了，先办老爷子交代下来的正事儿吧。 我那儿还有个木工活没走完。 关三谁都不打招呼，进来就摆出六亲不认生人勿近的架势。二老爷有些尴尬，又没人给他圆场，只好自己给自己下台阶。 好，走吧，我们进屋里说。 里屋就是昨夜林叔他们将就一晚上的屋子，躺椅被褥都已经被收走了，里头摆上了一些桌椅供主客落座。二老爷当仁不让上了首座，大老爷见状眉毛一扬就要发难，二老爷抢先一步在众人面前说话。 老袁呐，你且过来，你坐我右手，今日我们速战速决啊。大哥的钥匙丢了，如今钥匙不够开不了库房，昨夜我们商议之后决定以斧头凿开，老袁你觉得如何？ 钥匙如何会丢啊？ 白日里被老四推搡两把，晚上就发现钥匙丢了，那把钥匙天天随身带着，怎么会丢啊？你应该问问老四。 你别血口喷人。 哎，四老爷稍安勿躁，现在且慢追究，既然钥匙丢了，就照二老爷所说用斧头劈开库房吧。 成，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来人呐，上斧头。 两名身强力壮的下人拖着两把斧头很快过来，对着库房大门就是一通狠劈。奈何木门过于结实，两小伙子劈了半天也只是将门劈开一条三指粗的裂缝，两人却已经累得气喘吁吁。银佐喝了三壶茶，上了一趟净房，忍不住道： 不如用炸药炸开。 嘿，万万不可，唯恐伤及库房内的贵重物品。 若是金贵的瓷器名画，炸药威力大小控制不好就全毁了。银佐想想也是，不吱声了。一上午就在官家下人轮流的卖力中流逝，为了让他们尽心，二老爷还亲自掏腰包分头打赏了些。他也知道如果问几个兄弟伸手要钱，恐怕又是没完没了的扯皮，再想想老爷子可能给大家留下的好东西，咬咬牙就当割肉出血了。林叔看着二老爷那一脸精彩纷呈，觉得有趣，目不转睛看得起劲儿。岳定堂忍不住戳戳林叔的腰，动作很隐蔽。林叔扭头 收起你那一脸看戏的表情。 不看戏那看什么呀？ 岳定堂无语片刻，从口袋里摸出一包蒜香青豆塞到他手里。 低头吃你的。 老岳你这也太善解人意了。得，我不看二老爷，我瞅瞅伊万诺夫。呵，他长得可真秀气啊，半点不像我认知里的洋鬼子，那皮肤就跟白瓷一样。你说一个洋鬼子怎么会信四老爷请神上身的那一套呢？还常客，他是不是早就知道官家的家底儿，才故意跟四老爷套近乎？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信四老爷那一套，但我知道他信奉东正教。 何以见得？ 刚才他手上的戒指晃了一眼，如果我没认错，上面应该是代表东正教的五色徽章。 信奉东正教其实也不妨碍他看见四老爷的神通之后想进一步了解结交。 你应该也注意到了他的神情举止。 嗯，很傲慢。 确切地说应该是贵族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但沙俄已经没有贵族了，即使有也只是个落魄贵族。 他全身上下的行头加起来可能比我那五个表舅都贵重。 那可能也是他唯一能拿出手的行头了。我听说有些沙俄贵族流落他乡之后依旧想要维持以前的派头，结果却不得不被日益窘迫的生活逼迫低头，最终一一变卖成了穷光蛋，难保伊万诺夫不是其中之一。 你知道我四表舅问世一次的费用吗？ 据说随缘给。 哼，说是随缘，但给的越多就越能得到四老爷的青睐。这位伊万诺夫先生听官家下人说，送给四老爷的问卦费用加起来应该有好几百大洋了。 果然出手阔绰，一般流浪贵族的确没他这么有钱。 开了开了， 终于开了， 算是打开了。 林叔一看，几乎所有人都已凑到了库房门口，外头艳阳一照，里面灰尘飞舞，似乎还有耗子飞快避光窜过。库房里很空，也不能说很空，还是有几口箱子的，只是箱子都很小，大概也就一人能抱在怀里的大小，与众人先前的期望不符，许多人脸上流露出明显的失望之色。这样小的箱子怎么可能装得下书画瓷器古玩珍宝？老袁走到台阶上，面向众人， 各位老爷，这里头合共七口箱子，每一口都有名有姓，老太爷生前有命，一口作为公众开销，如果几位老爷执意要分家，就把这口箱子里的东西分了。这五口分别是给五位老爷的，从大老爷到五老爷，箱子上贴了标签，绝不会混淆。 说着他又指向其中最小的那口箱子， 这一口是留给岳家少爷的。 如果留给岳定堂的箱子比其他人大，那这会儿大老爷就要跳起来了。现在看见那口小箱子，虽然心里不舒服，也觉得勉强可以接受。老袁口中的标签是铁牌直接钉死在上面，上面以琴棋书画诗乐几个字来区分，大老爷他们自然认得这是老太爷的手笔，作假可能性极小。大老爷本想发几句牢骚，大意是老太爷一辈子积蓄留下的箱子怎么可能这么少这么小之类，但见其他人都没有说话，也就不愿意当那个出头鸟，默默把到嘴边的吐槽又咽回去。四老爷嘴上不吱声，行动力不比别人慢，倏的一下快步走过去，一下子把自己那口箱子抬起抱在怀里。 怎么这样轻啊？ 说着他望向老袁，满脸疑窦。老袁不说话，找出四老爷那口箱子的钥匙，将箱子打开。四老爷这才发现箱子里装的全是些地契银票，一件实心玩意儿都没有，难怪轻呢。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